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No no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拉丁风情的前奏带出高昂飘扬的女声，此时此刻我们还可以听到哦，以及潘玮柏的深情互动，两个年轻的声音呢，擦出了闪亮的不得不爱这样的火花，营造出了一种浪漫的氛围，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刚才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有不少朋友一直在跟着哼唱吧。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不得不爱是2005年的时候上市的，已经过去13年的时间了。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意大利。哎，提到意大利，你最先想到的会是哪个城市？流水的威尼斯，文艺的佛罗伦萨，还是时尚的米兰？其实意大利北部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风光绮丽的，有着完全不同于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典型的意大利之景，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去往相对冷门一点的，你不太熟悉的地方。比如说今天我们会去往热那亚谷，而热那亚谷呢，我们集中去的是一个小村子，这个小村子呢叫做 Messimino 小村，这里呢拥有着欧洲磨刀匠的历史。小的时候如果你经常会听到磨剪子嘞，大概这样的感觉吧，每个地方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来到这个小城当中呢，你会重新找到儿时的那种快乐。不得不爱是一首老歌的话，接下来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孙燕姿，星期一嘛，今天天气很不错，但是我选择离开你，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找不到表情，可是不恨你。 星期一天气晴，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心情，为什么要选择离开？离开当然是为了旅行，为了可以让自己的心情调整得更好，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加的充实。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收录在孙燕姿2000年的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啊，诞生出了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包括还有《我要的幸福》、《坏天气》、《零缺点》、《开始懂了》、《害怕》、《相信》等等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正式的旅行吧。我们今天要去往的这个小村呢，叫做马西梅洛小村。马西梅洛小村呢，就在 Randina 河谷当中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地方，人口非常非常的少，总共人口也就100多人，但却是非常惹人喜欢的一个地方，大概也算是一个小景点，时不时的可以看到骑自行车的人来回的晃悠。马西梅洛的所有路灯上呢，都有一个标志，就是一个骑自行车的标志，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标志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呢，你再仔细看，它不是一个骑自行车的标志，而是有一个这个轮子，轮子上面呢有一个磨刀的那个工具，所以这是一个磨刀匠的剪影。刚才也说到，很多童年的记忆当中呢，都会有这个磨刀匠随身背上一个长条板凳和一个大磨刀石，然后走街串巷的吆喝着，刚才有非常不标准的磨剪子嘞，呛菜刀嘞，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哈。其实在欧洲也差不多，一直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呢，磨刀匠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职业，这也是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了解到的一些历史吧，一些知识。来到这个小村当中，你可以慢慢的走，很多人在意大利的时候，你会发现由于时差的原因啊，早上起来的会非常早，如果你要是会有倒时差这样的问题的话，早晨6点钟左右的时候，你打开窗户以为外面是灰蒙蒙的或者是黑蒙蒙的，其实早已经是非常鲜艳的一片，很安静的早晨，然后配上一种安静的旋律，那一刻你的心情会变得格外的舒畅，格外的特别。秋天已经开始进入到深秋的时节了，枫叶开始来了，树叶开始黄，开始红，跟随周杰伦感受一下风。 乌云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回忆里才看得清，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只想为散步的难过，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极光掠过天边，被风掠过想你的容颜，我把爱烧成了落叶，烛光不 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 天气越来越凉的时候，秋意也是越来越浓的这个当下呢，我觉得人的心情难免会变得伤感惆怅一些，但个人认为好在的一点是，随着这样的小小的伤感小小的惆怅，然后你的心理节奏呢也会变慢一点，这倒是一点不错的好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风》呢，也是南拳妈妈当中的成员弹头继《搁浅》之后呢，为周杰伦填词的又一首抒情作品啊。简单的钢琴声配上北京爱乐扣人心弦的弦乐伴奏，再加上周杰伦略带沙哑的唱腔呢，真的呈现出了一种非常惆怅萧瑟的气味，仿佛此时此刻空气当中呢都漂浮着回忆，吹着冷冷的风，在这充满回忆的秋季，用缓缓飘落的秋叶去隐喻思念之情，化成了一页动人的沉寂诗篇。听着这样的风，然后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行程吧。开车出去，我们可以看到园丁的山谷呢还是一如既往的美丽，沿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道道带色的山峰浓浓淡淡的排开去，非常有名的多洛米蒂山白色山峰啊，在晨雾当中也是显得若隐若现，近处呢可以看到是青草茵茵这样的一个状态。走到半路，突然间呢可能会飘起小雨，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旅游信息中心拿一些地图什么的，你会发现园丁的山谷几乎每一个村镇都有一个专业的旅游信息中心，但是最全的村镇呢是在品泽拉这个地方。在这里各位可以拿到 hiking 就是登山的路线图、公共汽车的时刻表、附近的城堡介绍以及近期的活动介绍等等，顺便呢你也可以跟周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咨询一下近期的天气，然后每一个村落呀以及这个山谷都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必须要去的景点，他们都会非常 nice 的告诉你，也会给你推荐几条这段时间比较适合的一个单独的旅程的线路。刚才我们听了两首节奏相对比较慢的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跟随梁心怡开启在旅行过程当中的那种快乐情绪，节奏感很强哦，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蹦蹦。 算了吧，这也太难了吧，算了吧，你没才华，这些声音啊也都只是废话，敢做梦就该去想想办法，我讲搞什么呀，这游戏太复杂，什么谎都要吞下，终于跟上就换方向，计划总赶不上变化，看我这小小的蚂蚁用大大的毅力把每一次的失败当作课题收集，哈，越拉力和耐心是成功的隐形，我就差一根火柴就会爆，我觉得蹦蹦蹦蹦蹦蹦心在跳，跳着一种奇妙只有我跟得上的舞蹈，蹦蹦蹦蹦蹦蹦这是宣告全世界都 WhatsApp， 因为我早已准备好，惊心中的自在萌芽，像火箭倒数十秒就要出发，公车上的脸该换了吧，这城市有个新警长，也许当下你还在排行榜，但我的名字在往上爬，因为这小小的蚂蚁用大大的毅力把每一次的失败当作课题收集，如果劳力和耐心是成功的隐形，我就差一根火柴就会爆，我觉得蹦蹦蹦蹦蹦蹦心在跳，跳着一种奇妙，只有我跟得上的舞蹈，蹦蹦蹦蹦蹦蹦这是宣告，全世界都往下，因为我早已准备好，惊心中的自在萌芽，像火箭倒数十秒就要出发，我觉得蹦 牛顿向前冲，关关难过我却关关过，永远不妥协，比谁都坚决，微笑面对他们的任何考验。随着时间忽然发现，原来我离梦想一点都不远。我觉得蹦蹦蹦蹦心在跳，跳着一种奇妙，只有我跟得上的舞蹈。蹦蹦蹦蹦蹦，这是宣告，全世界都欢笑，因为我早已准备好。星星中的自在梦样，像火箭大师十秒就要出发。我觉得蹦蹦蹦蹦蹦蹦，你在害怕，你没想法，那麻烦结果一下。 梁心颐演唱的蹦蹦蹦这首作品当中呢，也是在探讨现在大家每天刷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然后看各种各样的新闻，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情很容易受到周边的一些信息的影响，变得此起彼伏，然后像坐过山车一样非常的快速，以及呢你的心情的起伏变化会让你这个人变得阴晴不定。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蹦蹦蹦提醒一下大家，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坚定一下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明确一下自己是谁，然后即便这个世界发生再多的事情，可能自己都可以更加淡然的去处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很适合在旅行过程当中听到的歌曲，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Post Malone 最近为蜘蛛侠做的一首歌，叫做 Sunflower。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在这首歌曲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Sunflower 我觉得算是 Post Malone 个人作品当中难得的那种有一种小甜蜜的那种感觉，或许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由 Flower 和 Sun 这样的组合吧。这首歌曲呢也是蜘蛛侠平行宇宙这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电影呢大概讲述了小黑猪踏上全新宇宙冒险之旅这样的故事。有网友说听这首歌曲呢仿佛感受着是小黑猪晒着太阳蹦着回家那种感觉。11:27，稍事休息一下，带上音乐去旅行，马上回来。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

电视展区亮相的 8K 110寸电视，以超高清技术领先世界。长20米高3米的高清巨幕播放穿越时空的大运河超高清视频，呈现出震撼的视听效果。原创短视频内容平台二更视频联合朝阳区融媒体中心征集改革开放40年的朝阳故事，经过筛选的线索将安排专业团队进行拍摄制作，用真人真事真情感讲述改革开放40年来朝阳区的发展变化。这些视频将借助视频新媒体平台等与全球观众见面。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前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这是我国在这个领域举办的层次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大会。本次大会以科学促进美好生活为主题，围绕医学与健康、农业与食品安全、环境科学、生物技术与经济、卫生政策等领域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和最新成果展示，包括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400多位国内外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将在会议期间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石头作曲，阿信填词，五月天共同完成的《最好的一天》收录在他们2016年的第九张录音室专辑《自传》当中。11:37，全新的一周，星期一，祝愿各位今天是玩最好的一天，希望本周呢都是各位最好的一周。欢迎光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意大利。但是去意大利呢，我们不去大家比较熟悉的时尚的米兰，也不去威尼斯水城，我们去往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一点的意大利北部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热那亚谷。意大利绝大多数自然景观呢都是免费的，但是个别特别热门的地方呢，为了控制人流，在旺季是要收费的。比如说热那亚山谷，山路呢就是非常狭窄的，旺季开车的时候呢，大多会非常非常的拥堵。所以如果你骑自行车或者是徒步进沟的话，反而是免费的。但是每一个季节收费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热那亚山谷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不同季节的相关信息。来到热那亚山谷，很多人想要看到的是 Neris 瀑布。这个瀑布呢就在车道边，一步山都不用爬就可以看到，所以到的人呢也是最多的。如果你要是对瀑布兴趣不大的话，倒是瀑布旁边小桥上的风景反而会非常的吸引人。这个小河呢就是贯穿整条热那亚山谷的 Skerry 河，而 Skerry 河呢就是起源于热那亚山谷尽头的冰川，出热热那亚以后沿着整个 Redina 谷流呢，最后汇入到一个湖当中，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Skerry 这个小河了。热那亚山谷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尽情的放松，尽情的释放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小孩，在山谷当中像一个单纯的孩子一样尽情的开心起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前奏， 那些让你不想 就很像是在山谷当中， 悲伤的往事 在这里，各位 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 请你随意， 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再去在乎它，别让它成为你负担，就跟着这个节奏举起手摆摆，就跟着我的歌声轻轻的摆一摆，你可以亲吻，你可以骂人，在这里尽你随意，你可以睡觉，你可以撒野，在这里尽你随意， 孙运营在这里请你随意。最后的好的三分钟到了，下面要带来下一首歌，就像是电影当中的彩蛋一样，预告着下面会是一首新歌出现。听着，在这里请你随意，逛着我们刚才所来到的这个山谷，你会觉得跟来到山谷当中的你的心情，你的感受是相类似的。前面我们来到的是 Skaka 河，这个 Skaka 河沿岸呢有很多红色的大石头，如果你去过四川海螺沟的红石滩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成因好像是相类似的，都是由于某种红色的藻类依附生长所形成的。不过游客呢，斯卡克河这边的游客要相对来说比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红石滩的人少很多。离 Nairis 瀑布不远呢，还会发现有一个人工湖，这个人工湖呢是由斯卡克河注入形成的。湖其实是在各位回来的路上的，很多人可能会由于天已经开始越来越晚越来越黑了，就选择不去了，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来这边好好的感受一下。虽然是一个人工湖，但这里的湖色再加上山间雨后的云雾配在一起，还是有一种非常鲜的感觉的。继续前行的话，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瀑布，叫做 Laris， 这个瀑布呢就必须要徒步一段时间我们才可以看到了。可以把车停在旁边，然后跨过小河准备爬山，这些大石头上的红白线呢就是指示方向，沿着指示方向一直往前走，沿途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意大利阿尔卑斯的特色。一般来说呢，只要看到这个路线的指示牌，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要去到的 Laris 瀑布了。在 Laris 瀑布当中，你会发现跟前面所看到的 Nairis 瀑布不太一样，首先是大小不一样，这个瀑布的湍急程度呢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各种的感受也全然不同。稍事休息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刚才我们听到了苏运营的在这里请你随意，接下来听一个 Bossa Nova 曲风的作品吧。旅行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这样的又慢又慵懒又自在的惬意的感觉。 过半放晴的傍晚，银河边路边有人闲谈，你神色松散，脚步放慢，风把你和我的头发吹乱，路走了一段，天色也渐晚， Casanova 歌曲呢，总是会营造出一种非常惬意的氛围，浪漫的画面感，当然跟随歌手的不同，营造出来的感觉也全然不同。这是我们听到的谢春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带来的专辑《点心》当中的一首《Summer Bossa》。虽然现在已经来到了秋天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旋律呢，跟此时此刻的氛围也是相搭的。继续前行吧，越往前走，你会发现石头好像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岩石呢，也从石灰岩变成了多洛米蒂岩。多洛米蒂岩呢，是白色的珊瑚礁所形成的，含有镁离子，所以在阳光之下呢，会呈现出透白色，而阴天之下会呈现出灰白色，但是在有水的情况之下呢，会透出一种橘粉色。所以不同的情况之下，你看到的路上的石子的反光的颜色也是全然不同的。这也是旅行当中带给你的一个乐趣所在，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你看到的风景会是怎样的，跟你上一秒看到的风景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又有些许的差别。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潘高峰，叫做《过客》。旅行当中，对于当地人而言，对于当地的风景而言，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我们都是过客，但每一个过客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却的故事。此时此刻听这首歌曲，你想到的会是哪一段故事呢？ 怀疑过你是否还会想我，原谅我曾对你犯过的错，岁月也无法抹平的那些伤口，后悔的太多，对不起的太多，虽然你曾经没对我说，可我知道你希望我为你唱一首歌。相爱的时候怎么讲不开口，错过的太多，心里我到底留下了什么？